点二三二，人民币六点四七八，英镑对美元一点三九六，欧元对美元系一点二一二，澳元对美元零点七七六，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七二三。港金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64美元，卖出1762.56美元。港汇指数101跌0.2。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超人，你的银包呢？ 哎呀，唔记得带添，唔重要啊。 超人，你副眼镜呢？ 哎呀，唔戴仲好，唔重要咧。 咁你副假牙呢？ 唔重要啦。 咁咩最重要啊？ 客档提点，多谢俾面，最重要梗系记得翻嚟同兰子你一齐做节目。咦、哎、喂，你今日特别靓啊，兰子。 使乜讲？记住朝朝10:04，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陈淑兰、 林超荣， 真系人都靓啲噶。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时至今日，仍然在一些媒体见到假难民这个名词，香港面对的难民问题和对策是怎样？今晚和黄婉曼、庄陈友、文浩正律师一起谈一下。 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是真难民，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香港保护儿童的法律确实有全面提升的迫切性，守护儿童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香港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雷张晨佳， 在香港讨论是否应该强制举报虐儿的时候，政府必须马上增加培训优质的服务人员，提供适当的服务和配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西杰，有冇支劲啲火力嘅望远镜喺度啊？ 做咩啊，瑞文，你唔系孭咗一支喺身嘅咩？ 唔得啊，我呢支唔够劲啊，我要睇远啲，数清楚香港嘅黑脸皮鹭。 唔使啦，我同陈家俊揾嚟咗香港观鸟会嘅代表，佢哋已经数清数楚，真系少咗。 而我就请嚟香港纸品回收商叶文琪讲下纸循环系点。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 哇！冇讲一次广东广西咧，隔一个礼拜翻嚟咧，好似哇，好似好耐好耐好耐历史以前嘅事啊！翻嚟坐翻呢个位，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广东广西，星期四晚咧，我哋今晚讲朋友，同我哋一齐讲嘅朋友咧，有黄维康医生啦，同埋咧曾经嚟过我哋广东广西嘅老友嘅 Norman 张介文， 欢迎欢迎欢迎， 系朋友呢、這个。仲有我邓达志，朋友呢、這个呢、這个题目咧好广泛嘅，即系我哋一定要收翻窄佢讲点样讲朋友法。 好啊， 不过咧亦都讲翻朋友咧，我都讲紧最近一件事嘅，咁等大家都留意啊，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国际嘅网上欺骗集团嚟嘅。咁、咧，因为我最近喺我嘅面书嗰度咧，我个社交平台咧，就俾 hacker 即系黑客咧、黑客啊入侵咗。咁咧點入侵呢？其實咧 是如果你哋自己係有呢個 Facebook 嘅話咧，都要小心，因為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國際嘅集團嚟嘅。 應該 當佢入咗去我個 account 嘅時候咧，將我嗰、那個即係本來我自己有嗰個 email 嗰個地址嗰、那個 email address 咧，就改咗去咗一個公眾號咧，就喺土耳其嘅。系啦，咁同时咧，当佢开始呃我啲朋友嘅时候咧，我啲马来西亚朋友收到啲信息咧，即刻转咗去当地马币啊嗰啲咁嘅嘢噶。咁我日本朋友咧转咗即刻日文啊嗰啲嘢，即系好快嘅。咁但系 anyway 啦，我好简单讲讲啦，即系等大家有啲人即系有 Facebook 嘅都小心，因为咧我唔想你哋受骗啊。咁咧就话说咧，其实星期一嘅事嚟嘅啫。咁有个朋友咧就系、是。一个老友记，咁好多时咧，佢都会忘记咗我电话，再问我电话，或者 at 我 Facebook 自己又唔小心 delete 咗，再 at 你咁，即系因为呢个系佢惯犯喺呢方面，所以咧变咗咧我就唔为意，但我都唔系话完全唔为意。当佢突然之间喺 Messenger 度，即系同 Facebook relay 嘅 Messenger 度咧，就问我嘅电话嘅时候咧，我都发个 WhatsApp 问佢，你问我个电话啊咁样，因为佢用我电话噶嘛，但系佢唔回应，唔回应咧就可能佢真系唔见咗我电话啦。唔見咗我電話咧，咁咪話我電話俾佢聽咯。你跟住佢覆翻嚟，即系我跟住我冇理佢。兩個鐘頭之後覆翻嚟，佢話你有冇收到我一個一個曲啊，一個 number 喺你個喺呢個電話個 message 啊？唔係 WhatsApp， 唔係呢啲嘢嚇，係電話 SMS。咁咧有冇收到一個曲？我話冇留意，我睇睇啦咁樣。咁咧佢話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啊？咁啊，因為咧我幫你參加咗一個咧一個某一個電即係一個電器嘅商號，香港好大嘅連鎖店嘅商號嘅一個周年嘅抽獎，咁咧就叫我俾翻嗰個曲佢，咁咧就 check 到我有冇得獎啦，咁樣，咁我不如有詐啦，呢啲嘢係咪先？咁咧呢個係朋友嚟嘅，而且呢個係以為其實佢俾人入咗，即係佢根本就俾人哋係 hack 咗噶啦，已經俾黑客嘅，所以係利用咗佢個名嚟話同我傾呢啲嘢，咁然後跟住咧。我就話翻俾佢聽，然後跟住咧就話佢：哎呀，你贏咗啦，你贏咗1150蚊咁樣之類咁嘅嘢啦。咁然後咧，而家我需要你嘅信用卡嘅 copy， 就俾錢你啦。咁去到呢個位咧，我覺得有問題啦。第一，隨便我唔會俾人哋啦 credit 卡。第二，我呢個朋友好 hea 嘅，唔會做呢啲咁嘅事嘅咁。即係唔好話你千零蚊，佢會同你咁興奮啦。你俾幾萬，佢都唔會掂嗰啲人嚟㗎。係咁所以咧，就知道有問題啦，即刻唔回應佢啦。但係一翻去 Facebook 已經唔見咗啦，我已經入唔翻去啦。Messenger 就俾人哋入咗去啦。因為咧，其實佢問你嗰個 number 嗰個曲嗰個帳號一個點樣講啊？英文、中文我唔知啊。一個曲唔係户口啊， 密碼 一個密碼一個曲嘅密碼嘅時候咧，當你一答佢咧，呢、這個咧其實係直接入咗去咧，係當好似佢當係我 Facebook 嘅主人，就我要改我個密碼嘅時候咧，就 Facebook 就會 send 一個曲俾你咧，佢拎咗呢個曲，佢即刻改你個密碼，咁你入唔翻去，佢入咗去啦，咁就開始咧向我啲朋友埋手啦。在很短的時間超過100個人以上我的朋友已經收到一些訊息，有很多人也給了電話他，那就是這樣。如是者到現在幾天之後我都拿不回我的 Facebook， 我本來的 account 了已經，那就令到我和我身邊有些人即是親密的人，那就說你怎麼這麼蠢啊，出你這些東西啊，即係好多拗撬啊，令到我過去幾日就好困擾啊，好困擾，令到咧我都好似咁攰。我前兩日哇就攰到不得了，因為個心情咧覺得即係因為我嘅唔小心，亦都係冇得你唔小心。我有朋友話你唔係第一個俾人 hack， 亦都唔係最後一個。而家網絡上面嘅騙局咧係層出不窮，要防不勝防。只不過咧，你啱啱咧問你呢個人咧係你係熟佢嘅，知道佢嘅性情，就啱佢問嘅嘢就即係。是認咗，即係你落答嗰樣嘢就咁咯。 其實我都收到啊，不過唔係你嘅名嚟，係第二啲即係嘅受害人，都係我啲朋友咯。 因為可能係經即係我咧，其實咧，即係我有幾個朋友咧，都係經過即係嚟問我嗰個朋友，即係我哋都係 mutual friends 啦。咁咧就係、是因為咁透過佢個户口咧，係俾人哋即係入侵我哋嘅户口嘅，都係。 咁嗰人。同我就冇乜邊幾句，突然之間話講個電話號碼俾我聽啊咁樣，咁我覺得咁奇怪咁，跟住我話我電話999啊，跟住冇反應啦就係咯，咁跟住爆發。 但係同你係咪朋友嚟嘅先？ Facebook 嘅朋友咯， 即系唔系熟朋友啊嘛，系咪？ 唔熟噶， 系啦。但我呢个熟，我呢个系熟朋友，而系佢有前科，佢真系唔见咗我电话好几次，因为佢系长者。有時真係會慢達唔出奇， 所以 咧就變咗咧，我即係佢，因為佢未唔係未試過，佢試過啊，咁我先至即係我先會交我個電話號碼俾佢咯。 係，咁佢揾咗一個唔係同我好熟咁，所以我覺得好奇怪咯。突然之間問我呢啲嘢， 好啦，咁就可以翻翻嚟今晚嘅話題啦。接住咧，其實有時咧係因為我哋以為我哋識得呢個朋友，識得佢個脾性，所以咁樣就而。落搭被人騙了，同樣其實有時我們真的不太識我們的朋友的根本、 嗯、 有時真的這個就是一個黑客入侵啦、 嗯、 但在平時正常的生活裡面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是朋友的朋友其實未必是朋友來的、 嗯、 即是我曾經都寫過一篇稿呢、 嗯、 就說有些朋友是真朋友但有些朋友呢只不過是、這個是蒙了面的敵人 嗯有道理的 系啦，即系其实真系喺你面前咧，其实好多时系朋友，但背面未必系朋友。 嗯， 亦都咧，即系我都曾经听过咧，喺文革嘅时候咧，好多人死得好惨，俾人害得好惨。 嗯，就系咁。 唔系俾陌生人害，唔系俾佢唔熟嘅人害，系俾佢好熟嘅人害。 系 同事啦、朋友啦，甚至亲戚啦。咁原来咧，即系呢啲人咧，都系喺佢哋嘅行业啊、佢哋嘅事业上边啊，或者喺佢哋嘅喺个名声上面系做得好好同埋好高啊。 嗯， 咁咧就佢哋唔知道系招惹咗好多妒忌， 嗯， 好多妒忌系有啲人觉得，即系有啲人系心胸好窄嘅，觉得喺你个名声喺你个名之下咧，可以永远都伸唔直条腰。 嗯， 突然之间有一个机会咧，喺文革嘅时候咧，总要只要你斗中嘅话咧，系有一个政治目的嘅话，你就可以去斗你以前一路、嗯、即系都冇机会去斗嘅人。 系 咁所以咧，即系呢啲情况都系有嘅，即系往往咧，原来系最后系将斗到佢哋送佢哋去自杀条嗰条路咧，都系好熟嘅朋友嚟嘅。原来， 嗯，要真实嘅嘢吓，我谂唔单止系政治啦，即系其实我记得我嗰时喺医院做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呢啲嘅，即系有好多个个都觉得佢系一个好嘅同事啦咁样。其实少女藏刀嗰种情况咧，真系。真系经历过之后，你系唔敢同人讲嘅，系咯，嗯，所以即系我觉得朋友呢样嘢咧，同事朋友对我嚟讲都系差唔多啦，即系我都会当啲同事系我啲朋友咯。咁但系好多时都要觉得要小心啲咯，即系保持少少嘅距离啊。所以中国人讲咧，君子之交淡如水咧，都有嘅道理。虽然我就即系个性格关系咧，有时一去马咧，好少即系淡如水咯。但系都要有啲保留咯。 系咯，我咁多问你又认为点咧？即系你对朋友嘅态度系点咧？你会？ 我就觉得如果即系睇翻淡少少咧，可能喺某程度上又冇咁 hurt 嘅。系咪？因为所谓十只手指有长短啦，你识嘅朋友都系可能有啲亲密啲啊，有啲人就可能疏远少少咁样，或者有啲啱倾啲，或者有啲人某一啲 interest 系大家夹嘅，咁又会密亲密啲咁样。咁所以咧就如果系话睇朋友方面咧，都系要。我自己覺得放輕少，因為我自己曾經試過同一啲朋友咧，覺得同佢好親密嘅，但係點樣知？譬如去到某一啲佢個人嘅一啲譬如屋企人，佢有啲屋企人啦嚇，咁出咗事，咁你好關心佢，或者有啲病啊咁樣樣，咁你問候佢啦，每一日，咁變咗你真係好關心佢，但係問題咧就係到。end up 你 find out 佢其實會將佢自己嘅屋企嘅問題咧 share 俾咗第二啲朋友，冇 share 俾你，咁你覺得好 hurt 喎？點解？即係我對你咁咁真誠啦，咁樣再咁，但係你好似當外人咁樣。 即係你好將嗰啲人上心， 係啦。 但係你依點解有咁重要嘅嘢你唔同我？ 係啦， 單翻聲或者俾我機會。 係啦。即系可能系我自己系唯一一个唔知咁样，咁啊变咗 hurt。不过我经过啲问题之后咧，我觉得其实都正常嘅。人哋点样同你 咁样讲啦？其实咧，即系你对 既然是叫做交往是做朋友的话、嗯、你不是擦身而过的闲人嘛、 嗯、 你整个朋友朋友即有交往的嘛、嗯、或者家人或者朋友即朋友都好你是有交往你要付出你的感情的、 嗯、 即有些人说、啊、淡点就好不要做朋友了不如我冇咁多时间做咁淡嘅朋友，即系呢个系我的性格嚟嘅，即系系热热烈烈咁做朋友，即系和和蔼蔼咁做朋友。如果唔系嘅话，就唔好做朋友。我就咁简单嘅吓、 嗯， 即系亦都即系你唔即系有啲人即系会讲，即系好似好严咁啊！哎呀，其实即系咩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呢啲，系、 嗯、 每一个人嘅性格，有啲人可以咁样做，但唔系每一个人都系咁嘅。 嗯、 即系呢个唔系一个。呢、这個唔係一個題目，一個題目係加減乘除，一加一等於二，唔係咁樣嘅嘢嚟嘅。人同人嘅感情咧，其實好複雜嘅嚇。咁、 嗯、 喺、啊、往往咧，即係喺人海之中咧，其實有時你會好慶幸、 嗯、 識到一個人，叫佢做朋友，唔係咁容易嘅、 嗯。 但係你最傷心咧，就當你以為佢係朋友嘅時候，背面嘅時候，即係唔好話即係擰住面，佢會射你箭啦喺背後。就算係哦，原來佢喺背後，其實你以為佢係。好 close 嘅朋友，即系你称兄道弟，然后拧转面唔系嘅，佢只不你只不过系一个好普通嘅朋友嚟嘅啫，只不过系你自己、嗯、你自己搞错咗。咁其实你都唔系话唔 hurt 嘅，即系当你知道嘅时候，即系都冇任何坏话，乜都唔系吓，即系只不过知道哦，原来即系喺佢心目中你并不如此重要嘅时候咧，喺某个程度上面冇多啦，一日咧都有啲嘅心硬啦。 系 咪先？因为曾经付出过噶嘛，任何嘢都付出过，甚至事业啊，冇个人啊，你付出过，都对佢有期望嘅。而最终有时唔系个个人一定成功噶嘛，都有失败嘅时候，你会唔失望先、嗯？会唔会另一另转头？诶，好淡啫，冇所谓。唔系嘅呢个，唔好将人性同人情咧睇得咁淡同埋咁低咯。 嗯，我就觉得即系以前会觉得系会好 hurt 啦，咁但系。我当即系日子过得耐咗啦，见得人多咗啦，咁我觉得呢啲可能都系人之常情啦，咁样样，咁咁就接受咗咯，即系会后有呢啲咁嘅事发生咯，咁样， 嗯、 即系当我系好 close 嘅 friend， 但系即系有啲嘢都未必系一对一嘅， 系另外我亦都觉得系好睇啊。大家是咩年纪啦，同埋咩背景认识对方，咁仲要加埋大家嘅性格合唔合得嚟。一般嚟讲咧，我认为咧，即系喺中学之或者之前，甚至去到即系中五、中六之前咧，嗰啲系识到嗰啲朋友可能比较 long lasting 啲，即系可以维持耐好多。 咁样讲啦，其实好多人都将呢个作为一个标准嘅。 嗯， 讲深句啦，你由 form one 一路上到 form five， 喺你同班嘅同学入边，经历过有几多八个同学啊？每一即系每一年啊，你同班几十个、四十个同学，以前三十八、四十个同学，一个 form 可能有五班，你一路上去由 form one 去到 form five， 冇多啦，你经历过二十班嘅同学，几多人啊？系咪个个同你咁好先？梗唔系啦，虽然话当时系年纪细、单纯啲。那個交往咧係真係真，即係真誠啲，亦都連到之後咧係冇淡出，亦都繼續聯絡得到嘅話咧，真係都係好朋友。但你呢個咁樣講，當你離開咗學校之後，你要經歷其實甜酸苦辣，即係高山遊獲，乜都試過咧。其實喺嗰個時候，可能喺你身邊嘅朋友，可能咧係更加即係某個程度上係另外一種重要嘅朋友。點解咧？因為佢同你。经历过分享过的事情不是你少年的时候的同学是知得到经历得到过的。即当然即每一个年代的同学或者朋友呢都有他重要的地方，但 不是一定呢在你十几岁的时候的同学呢就因为那时候单纯所以当然是最好的同学，不是的。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他没有跟你一起经历过很多事情，是大家 expectation 低的解的而已。其实但當然，即係佢哋都係最可貴嘅同學。即係我自己都好多唔同嘅同學嘅。咁但係香港，我都有幾個咧，即係以前係即係初中嘅時候同學，去加拿大之前嘅同學咧，即係到而家嗱，同樣我哋一大班人一齊玩嘅，以前都係。咁最後縮下縮下，係剩翻幾個，但係都好難得咯。呢幾個我哋仲係即係不

可能需要延期甚至停产。晶片短缺引发的危机除了影响电子消费品之外，亦都影响汽车用晶片的供应。2021年初，几间全球领先的车厂都不约而同宣布因为车用晶片短缺，汽车供应将会出现问题，有生产线需要暂时停工一个星期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其实汽车用晶片相比起手机采用的晶片并不是最高端的产品，而且需求量只有智能电话的十分之一，所以晶片生产商一般都会首先生产需求量较大而且毛利较高的手机晶片。在商言商，汽车用晶片的生产次序就会顺延至在手机晶片之后了。要知道现时大部分汽车都有一副小型电脑控制各部分的组件以及监察汽车的效能，基本上目前生产的都是一部智能汽车，汽车部件如果没有晶片的话根本就没办法只运作。晶片生产商近期都表示供应链异常紧张，不过问题应该可以在未来好几个月之内得以舒缓。但当大家不断随意去买电子消费品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你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件物品，定还是想拥有一下呢？如果没有好好利用这些电子消费品，在几年之后又会变成另一件的电子垃圾，除了对地球的环境造成深远破坏之外，更间接抢夺了晶片生产的资源，受苦的最后又会是我们自己了。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点新闻之后又回来星期四的广东广西，我们今晚的题目就讲朋友。好朋友呢就在这个 studio 里面呢，就有我对面的王维康医生， 大家好， 还有呢是 Norman 张介文， 大家好， 还有我邓达志，好，那我们开始讲朋友 了。其实我上来做这个节目之前，我都做了少功课啦，在维基百科咁啊 check 下啦，到底朋友嘅定义系咩咧？咁、佢其实咧都数数下都可能有廿几三十种嘅朋友咁样。咁我唔逐个讲啦，咁啊大概讲一啲啦。咁佢又讲到咧话有一啲系譬如换伴啦，咁即系一齐出去蒲啊，一齐玩嘅朋友啦咁样。咁亦都包括有啲咩结义嘅金兰啊、姊妹啊、兄弟咁样。咁啊，普通朋友可能啲点头之交啦，咁同性朋友咁啊都明嘅吓，异性朋友咁同埋就死党啦，咁有啲密友啦，又或者系或者系笔友啦，咁好耐以前会有嘅，咁依家已经唔会有啦，其实。 啊，咁你 Facebook friend 都系笔友嚟嘅，就好多 系。都算系嘅， 不只系见到样，多啲见到样咁啫嘛。即系多啲，即系其实几乎你每日都知道发生紧咩事。你以前啲笔友一封信咧，尤其是啲婆罗洲嘅咁，即系你三个礼拜啲封信嚟唔到啊咁咯。 系啊系啊。咁系嘅，依家即系科技进步啦，有 Facebook 啦，咁你识咗啲朋友咧系国际性嘅啦，变咗系，咁亦都譬如话中意去旅行咧，咁 Facebook 可以系透过佢咧而可以识多啲唔同国家嘅朋友，你可以互相探望啦，咁样咁呢啲我 有冇 试过 咧？ 有啊， 系 有啲马来西亚朋友啦，日本嘅朋友啦，咁样咁感觉台灣都有添， 咁我 partner 都係咁樣識翻嚟嘅。 嗱，我自己咧，我自己就係如果嗱 Facebook 上邊做咗朋友，然後即係真係見面，即係做咗朋友嘅話咧，我真係馬來西亞嘅，唔止一個係好幾個添。 因為我諗要咁樣睇啦，即係點解會即係我哋可以點解馬來西亞嘅同香港嗰啲會真係變成朋友咧？ 語言係嘛？ 因為馬來西亞嘅華人咧，華人圈子入邊，即係佢哋嘅文化，佢哋好多嘢咧，即係流行文化啲嘢咧，佢哋都係一路即係好多年啦，即係以香港為中心嘅。當然近年有改變啦，有內地啊，又有台灣啊，各方面嘅即係去即係分薄咗啦。咁但係始終咧。即係香港喺佢哋，即係佢哋嘅成長入去，而家呢一仲係呢一代，即係講緊六十歲以下呢一代啦，或者係三十歲以上呢一代咧，都或多或少咧係睇住香港嘅電視啊、香港嘅電影啊、聽住香港嘅歌成長。嗱，新加坡咧就好早咧就已經開始喺電視、電台、電影唔準播廣東話。如果係電影嘅話，一定要配音，配咗係呢個華語，即係。普通话啦，即系话佢叫华语啊嘛。咁然后咧，电视根本就系唔准，即系唔准讲广东话嘅，电台啊呢啲唔准嘅，唔准播广东歌添，几乎。咁咧，所以咁变咗咧，佢最初以前嘅新加坡咧，当佢又未有呢个 policy 嘅时候咧，新加坡咧，佢个文化，尤其流行文化咧，都系以香港为中心，因为佢哋其他地方冇电影嘅，唔系冇啊。譬如马来西亚可能有啲马拉电影啦，新加坡啲有噶。新加坡都有一啲廣東話嘅電影或者華語電影，好即係個數量好少啊。咁所以喺佢哋心目中咧，明星一定要香港明星先係明星嘅，係流行香港流行嘅歌啊，香港流行嘅文學作品啊，咁先至係作品。咁所以變咗某個程度上面咧，我哋有共通嘅地方。咁咧甚至咧，譬如粵語啦，除咗係即係廣東地區啊，海外廣東人同香港之外咧。讲得最标准的粤语咧嘅人咧就系吉隆坡同埋怡保，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即系喺嗰度当地嘅人，即系嚟香港选美啊，做艺员啊，做演员嘅都唔少，譬如杨紫琼啊，咁都系啦吓，咁所以即系点解我哋系咁容易同马来西亚嘅人系可以 click 上，系变成朋友，由面书变成朋友咧？咁其实就因为有呢个流行文化嗰个底蕴喺度。系啦，咁就将来系点唔知啦，因为慢慢即系香港喺流行文化上边咧，其实我哋近年跌得好紧要，系啦，即系已经即系唔能够再有好似过去咁咧，即系有一个带领嘅地位啦，已经吓。 即系演艺界啊、歌唱界嗰方 面，各方面啦、各方面啦，你电视剧你点同内地啲拍啲电视剧嚟比咧？系咪？咁你文学作品。老一辈的作者啊、作家啊、金融啊，个陆续咁即系佢哋即系就算系未过身之前，好早已经即系已经收笔啦，已经即系停笔，咁就已经冇咗香港即系过去嘅文化人嗰个主导嘅角色嘅喺呢个华文嘅世界里面吓，咁即系慢慢即系亦都内地近呢廿十几年啦，其实廿年都唔系啊，近呢十几年即系喺各方面嘅电视剧啊、音乐啊、明星个号召力嗰啲咧，都系非常之强嘅。咁呢个系唔能够否定嘅一个事实。 我听到咧，直情咧，有啲即系吓啲新一辈啊，直情讲话而家香港人咧，慢慢变。鄉下人啦，同其他嗰啲，例如話東南亞、大陸嘅比較，因為覺得我哋啲文化水準啊、娛樂事業啦、即係倒退得好緊要，即係等於咧，佢哋而家係城市，我哋係鄉下人啊。 好在有啲人咁講，好在都仲有我認識，起碼我諗林憶蓮啊，或者係莫文蔚啊，咁都仲撐得住咯，應該叫 但係冇後勁啊嘛，你冇即係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事業咧，冇新血咧，就 eventually 都係會滅亡嘅。去日本咧，咁佢哋都係好擔心嘅。日本嘅老化人口老化得好快，咁後生即係年紀輕人生，即係出生率好低咧。咁然後跟住你再上去咧，即係已經係慢慢俾老年嘅階層咧係佔據得多嘅話，咁呢個社會就冇咗動力噶啦。咁香港咧其實。在某个程度上面我自己好运啦，我经历过香港八十年代，其实八十年代是最成熟的开始。之前呢只不过起飞，八十年代变就开始收成啦，同埋成熟。咁电影当然唔系啦，电影五六十年代香港已经好犀利啦，就十七十年代。但喺其他嘅流行文化事业上面呢，系八十年代之后先起飞，即系先至成熟。 咁啱就香港成熟嘅時候，收成嘅時候，我就喺外國翻嚟讀完書，就即係我搭上咗嗰班船，咁係一個好好運嘅時間啦。咁但係你嘅咁樣睇啦，即係你要不斷去將佢去催谷，一路去上嘅。但任何嘢咧都會有佢起同埋落，同我哋今晚想講嗰樣嘢就係朋友友誼都有起有落。即係我過去唐詩，唐朝有詩，去到宋朝咧就係詞啦。咁你一路明就戲，即係呢個戲曲啊，小説一路清朝有唔同嘅嘢，一路落嚟，一路有啲嘢會起，有啲嘢會落嘅。所以香港亦都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能夠曾經有五十年嘅興旺，你好叻噶啦。即係唔好成日喺度仲喺度打自己心口啊！點解唔係咁啊？冇，即係你而家係一個更加強大嘅一個另外一啲，即係一個社會同你比較之下。你唔夠人爭啫嘛？韓國以前都好渣噶，即係佢有佢上嘅時候啫嘛，係咪永遠落去咧？唔係一定，係一定有佢高潮有低落，同友誼一樣咯。有時我哋覺得好，我哋好覺得好無奈咧，就係因為有啲友誼咧，曾經你稱兄道弟啊，你係即係好死黨嘅朋友，點解會即係咩原因？點解去後來即係不了了之，還好啊？自發反目成仇啫嘛，其實係， 我就未遇過話即係反目成仇，不過真係會有，即係當你去到唔同嘅環境，可能轉咗工啦，又或者你去到唔同嘅地方再生活過，咁你就會自然有一啲會有啲新嘅朋友，舊嗰扎朋友又非歐啦，可能會，譬如話我啲中學同學啊、小學朋友基本上都比真係比較少接觸，而家就你啊。 Bruce 你又点？ 我就旧朋友仲有好多，仲有好多喺度，即系例如话中学同学嗰啲，但系小学同学咧就各散东西啦，真系，因为连个区都拆散埋，即系以前喺大窝屋村咧咁咧就从新起过，咁所以所有嗰啲好嘅关系都 break 晒，都唔知去晒边啊！啲人都有时候好想喺 Facebook 揾翻啲旧同学翻嚟嘅。咁啱啱阿 William 讲到，即系反目成仇嗰样嘢咧，喺呢两年我真系领略过。咁但系咧，我即系都系咁样安慰自己啦。咁真系完全唔明白嘅，完全唔明白点解会发生呢啲事嘅我都。咁但系咧，我就觉得我成日都有个谂法嘅，即系我觉得。朋友咧就真係好似大家一齊搭地鐵咁樣，就是、你由荃灣站去到中環站咧，未必個個你以為係好好嘅朋友，佢都會由荃灣陪你搭到中環嘅。咁大家可能有大家嘅路徑啦，大家有自己嘅所需，同埋佢可能本身屋企人發生一啲嘅事故啦，佢有啲移民嘅需要啦之類，佢可能中途都要落車咯。几咁好，几咁好咧？有几咁多误会啊咁样。如果要落车，我都觉得系时候都俾佢落车咯咁样。唯独是要即系讲俾自己听咧，咁其实我可能自己系基督徒啦，咁我会觉得我已经 try my best 去对一个人好嘅话咧，咁无论系点样咧 ，even 之后我知道佢搭另外一班车，我都希望佢搭得好啦。呢个系我到今日咧，我都系咁样做人咯。 我睇过一本我自己好喜欢嘅古典文学嘅书啦，就叫《儒林外史》。咁《儒林外史》咧系其实好古老啦，就清初嘅时候嘅书。但系咧佢系好 modern 嘅，成件事系好摩登嘅，即系好现，即系嗰个叙事嘅方式系好过瘾嘅。咁入边咧有啲好浪漫嘅情节啦，亦都有啲好粗鄙嘅情节啦，亦都有即系社会唔同阶层嘅事情啊，尤其就。即係呢個喺呢個文學嘅世界入邊咧，即係互相即係文人相輕啊，嗰樣嘢好多咁啦。咁咧，但係最 interesting 咧，佢都係其實佢講咧一個朝代嘅尾嘅開，又跟住開始，然後就大盛，亦都即係一個朝代，即係幾百年之後就會跌噶啦嘛，跟住跌咁樣咧，即係佢就等緊另外一個朝代嘅出現啊咁啦。咁而中間嘅人物嘅發生嘅嘢咧，就唔同我哋過去睇嘅故事嘅。過去睇啲故事咧，個主角咧就譬如電影嘅都係噶，係由頭帶到尾都係嗰個主角嘅。 OK， 最后都系讲紧呢个人或者呢班人嘅故事嘅啫。例如林爱诗唔系嘅，一路即系好似今晚我哋三个开始我哋倾偈，咁咧然后倾偈咧，咁样就一路倾好开心啊吓，做紧节目。咁然后咧做个节目做到完啦，咁跟住咧阿 Norman 就自己翻屋企啦。咁我同阿 Bruce 继续一齐上架车，一齐 share 嘅的士。咁我哋继续仲一路讲嘢落去嘅。咁然后跟住咧，我哋不如我哋去烧个嘢啦。宵夜喺度咧，咪撞到一个朋友咯，咁又倾一轮，倾一轮咧，跟住 Bruce 翻屋企啦。咁我同呢个朋友同一条路，咁我哋继续同一条路，我哋又都讲得咁兴奋啦，不如就讲到食早茶啦咁。咁又会遇到另外一班人又食，即系佢就一路一路咁去咧，其实系淡出淡入。即系一路咧喺呢个即系人生啊，或者系即系你嘅人生，或者系根本系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咧，其实系有啲嘢淡出。有啲嘢淡入，一路咁系交替落去，即系佢系冇嘢系永远留低，人同埋事都一样。咁所以点解咧？我即系睇完呢个《如林外事》之后咧，我觉得好 fascinating，即系我觉得佢人生应该系咁样睇嘅。有时即系当然，即系我哋会惋惜啊，我哋会无奈啊，因为人生嘅改变啊。人啊、事啊、物啊，咁样都唔会系永远留喺度嘅，永远都会过。好似我自己成日都讲，即系我啲亲戚朋友喺外国啦，疫情嘅时候，即系香港我哋相对我哋仲出街，我哋食饭，虽然四个人张台，虽然戴住口罩，但系始终咧，佢哋连街都唔准出嘅，系啦，即系 lock down 啊，唔准出啊，又剩，即系唔知点样安慰佢哋嘅，即系佢哋突然间又爆一波，突然间又爆一波，譬如多伦多啊、伦敦啊，咁即系澳洲啲亲戚咁样。即係好慘啊！相對嚟講，我哋好好，即係有時，即係我成日都會安慰佢哋咯。疫情一定會過嘅， 係咯，我哋 睇佢點樣過，一年、兩年、三年，點都會過嘅。 係啊， 咁即係只能夠咁同佢哋講咯。咁事實上真係咩都係會過嘅，即係疫情會過啦。其實即係好頭先，我哋第一個半個鐘頭嘅時候，我哋講係唔係可惜嘅，但係真係有啲朋友係即係要離散，要由親密變閒人。你真系冇办法，你改变唔到呢个事实，因为人生条路就系咁样过噶啦。好，嚟只歌啊吓，呢只歌我好中意，许冠杰唱嘅，同黄沾一齐唱嘅《沧海一声笑》。 好正！ 嗱，《沧海一声笑》咧，其实系好正嘅，里边就讲其实啊，匆匆几十年又过啦，其实做咩要咁多争拗咧？系咪？ 笑一下就算啦， 笑一下就算啦。好，《沧海一声笑》。 清风笑，顶

想知多啲登记选民嘅注意事项，又想玩游戏攞奖品， 咁就要听选民登记小剧场啦！ 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节目有得听。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4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二次人生可以是一首歌、一本书、一出电影，又或者是一份情怀。 如果有人觉得呢台讲跑步电影，你发觉啊，又唔系好似讲跑步，佢系咪讲教育嘅电影咧？又唔系，即系我冇乜好传统地要教你啊，点样做人啊？最后大家睇完套戏，我谂攞走嘅一样嘢就系发觉，原来香港仲好多人情味喺度。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二次人生导演何力行。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在倪匡散文集《天书》这一部分中，大家自然可以读到他为古龙小说写的序文。他高度评价古龙，说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个评语是不是就是将金庸贬低了呢？他自己这样申辩，他推崇金庸的武侠小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而古龙呢，可以用同义就不同的字去形容。以前一直没有人好像古龙这样写武侠小说，以后亦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同他一样。而此一来，两位都是大宗师，都是第一啦。倪匡为了作家出书而写序，又怎可以不为自己的妹妹的小说写序呢？在《天书》里面就有他为逆书小说撰写了两篇序，都值得一读啊！你听一下。 逆书的小说技巧之高，文字运用之生动活泼、流畅泼辣，小说人物性格的鲜明可爱、可恨、无奈，早已经有了公论。曼陀罗的故事架构何等伟大，向雪海的人物造型何等冷心，他的杂文技巧、用字用句的直率无忌，对各种各样虚伪道德的挑战，就好像奔腾的洪流一样，叫人喘不过气。 这些都是高度的评价，作为读者，我真的认为实至名归。 倪匡在第二篇序文之中评价逆书的小说《银女》，指出这种身份的女孩在香港真的不少，小说亦都好多人写过，但是真正能够写出呢种女孩子嘅内心生活，究竟有几多呢？主人翁系一个活生生仙崩乱跳嘅典型，倪匡嘅书评让读者去验证呢个系中肯定系过分赞美甚至吹牛。打开呢本逆书嘅作品，当可印证。 书里面嘅第八章叫做《寻梦》，呢个就系倪匡嘅影评影话嚟嘅。年轻的读者对于这一辑的内容，可能因为未必看过里面所讲及的电影而有所隔膜，但是倪匡文中亦都谈到他的故事情节，所以不会叫你像白金刚不知所云的。何况他讲的电影都是当时的猛片，你未看过但你都会听过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倪匡散文集》，作者倪匡，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好啦，翻到嚟我哋今晚最后一节嘅广东广西。好啦， 毛永康医生有咩讲啊？ 如果讲到朋友嚟讲咧，即系我谂咧，好自自然，但系香港地咧，咁擦身而过大把啦，系嘛？但系唔系个个都系做到朋友嘅。咁但系咧，我哋喺面书啊，或者我哋有第啲嗰啲唔同嘅传，即系呢个 electronic 有呢个电子媒介，识到好多朋友啦。 电子媒介社交平台， 社交平台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大家要知道咧，呢啲社交平台咧，佢背后有一啲嘅赚钱嘅工具嚟噶，例如话好多广告啊，咁做呢啲嘅时候开发呢啲嘅电子嘅媒体咧，其实都系赚紧钱，所以必然会有一啲嘅制度。我讲乜嘢呢，其实就话呢，其实我哋当我哋识到啲朋友喺面书上，喺正面上呢，我哋都可以话即係互相俾大家知道啊，我食緊咩嘢，我而家做緊咩嘢，我哋有一个题目大家分享啊，係咪？咁但係呢，其实里面呢个制度呢亦都有啲唔不足之处，例如话有啲人呢，佢可能呢即係平时挤个名喺度，但係佢又唔会 input 啲嘢嘅。咁我有啲朋友呢见到呢啲嘅话呢，就会话我刪咗你啦，但係其實大家都係朋友喎。但係喺面書上咧有一個系統咧，佢見到話依一種你取消佢個名咧，就叫 unfriend 或者叫絕交嘅。咁其實我哋傳統嚟講咧，你真係同一個絕交咧，人嘅絕交咧，係真係可能發生一件大事啊，例如話佢叫咗啲長腳啊，誒啲金錢嘅問題啊，即係唔係咁大件事噶嘛。但係而家咧啲人咧就將喺喺電子裏面收到啲信息啦，例如 Facebook 講嘅嘢啦，或者你點解會喺嗰度講呢句説話咁樣，或者有時 WhatsApp 收到一啲。就例如健康嘅嘢啦，有啲新聞嗰啲，佢哋唔會懷疑，即係唔會 fact check 佢。 一睇咗就會，唔係咁樣講咧。有時你睇嘅嘢咧，佢亦都唔係話咩都睇，咩都信嘅。每啲人都有佢自己嘅信念，或者佢哋即係佢哋偏向嘅信念咧，去睇嗰啲嘢嘅啫。係啦，即係唔表示咧，你睇嘅嘢我都會睇，我睇嘅你會睇。咁但係咧就問題，你選擇咗睇呢樣嘢嘅話，你都係信咗佢。咁即係我都成日俾我 partner 話好想你 fact check 一下啦，你唔 fact check 过点知道佢啱唔啱咧？咁样，咁呢个实际上亦都有佢嘅即系佢讲嘢入边嘅真实嘅地方嘅。咁但系问题咧，有时哇，大佬我睇下下都系 fact check， 新闻又要 fact check， 咩都 fact check， 不如唔好睇，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唔系咁多时间啫，因为即系冇乜时间做呢啲咁嘅事噶嘛。因为喺过去嚟讲咧，即系过去其实即系新闻好简单啫。报纸、定电视冇其他嘢嘅，咁而家咧就因为有咗我哋呢个电子嘅社交媒体啊，各方面嘅咧，我哋就多咗好多渠道去睇新闻啦。多咗渠道新聞，而嗰啲新闻咧，新闻咧系咪偏颇咧？系咪只不过系一面倒咧？呢个系我哋冇去考究嘅，即系我哋选择性去选择我哋想听嘅新闻。 我哋细个嗰时听啲新闻咧，好似少啲觉得系偏颇，好似而家咧就好多时都 有埋 YouTube 添啦， 系咯， 系啦，即系各方面，即系 KOL 啊，即系讲嘅嘢，即系佢当然，即系佢哋有佢哋嘅，即系其实百花齐放嘅。但问题百花齐放咧，即系你亦都系可以选择你听嘅嘢。 嗱、好 解咯。 正面嘅睇就系好似你咁讲啦，即系百花齐放多啲嘅资讯啦。咁但系咧，我发觉咧，即系我自己呢两年嘅感受咧，试过一次咧，我个面书俾人攻击啊。于是咧，我就为咗，因为我以前嚟讲咧。乜嘢嘅相片咧，同啲人同啲好朋友啦，普通嘅朋友都会影咗相，都会摆上 Facebook 噶。咁如果发生咁嘅情况咧，我第一样谂咧就系、是，既然咧如果 danger， 即系我嗰啲嘢拎出嚟咧，有啲唔识嘅人咧攞咗我啲朋友嗰啲相出嚟咧，我就会觉得因为我嘅缘故，我啲朋友受到伤害，我唔想啦。于是我就将我个面书咧就。freeze 咗，即係叫做雪藏咗兩個禮拜，咁等其他嗰啲人咧，即係唔識我啲人冇睇到，咁我問過我啲好朋友啦，話其實咁樣會唔會人哋以為我 unfriend 啊，即係同曬啲人絕交？咁我啲朋友話用開面書啲人應該分到嘅咁樣，但係結果咧，我最近發現咧係。有啲人分唔到，因为我真係咁。於是呢我起勢呢俾人呢 unfriend 我。其实我唔係话真係好唔开心呀呢样嘢。但係我觉得原来呢面书呢其实係其中一个媒体呢可以令到你呢左右到你误会咗啲朋友咁样。佢哋都唔会打个电话问咩事呀咁喎。冇 ,not a single one。係囉。 即所以我自己觉得即要有呢个危机咯，我觉得真系。 或者系俾人投诉咧，成立咗嘅话咧，咁又会停咗你嗰个 Facebook 一轮时间啦，咁样。 嗯，我就未试过咁喎，我系自己为咗保护啲朋友啲相片咧，我唔想俾人攞咗去，所以我就 freeze 咗啦。后屘我开翻就冇乜嘢啦，但系发现啲人好多人走咗，系啦，都系一啲好多嘅误会咯。到今时今日咧，都咬实牙根就话我，你做咩 unfriend 我？我话冇咧，真系冇逼我啦，冇屈我。所以我觉得大家用呢啲嘅时候咧，佢系真系系好嘅。好嘅工具，但亦都有一啲暗藏嘅危险嘅。 我哋都即系我谂，同做任何嘢都系即系有一个高峰期嘅。因为我哋喜欢咗一样嘢，咁其实即系都 enjoy， 即系嗰身边有啲你唔识佢未见过佢嘅朋友啦。咁之间嘅交往啊，同佢哋嘅 contact 咧，其实都系好过瘾嘅事嚟嘅。 系啊， 吓咁事实上咧，面书咧其实已经落后咗噶啦。即系我哋即系好多啲朋友已经 IG 啊，仲有其他嘅嘢啦。咁即系。當然，即係我覺得面書，因為跟咗咁耐咧，就係一個記錄嚟嘅。喺某個程度上，曾經就係好似我嘅日記，我 diary 咁樣，即係佢記錄咗我，即係有啲相啊、照片啊、video 啊各方面啊，朋友，即係嗰日我同邊個人見過面啊咁啦。咁但係其實當然即係佢已經係其實 dated 嘅老人家噶啦，後生仔唔會玩佢噶啦，已經去咗其他嘢嗰度啦，已經。咁只不過即係我哋真係老人家，所以我哋 keep 住嘅啫。咁咧就。最近即係因為啱啱頭先開始時都講咗啦，因為我個 account 咧就俾黑客侵入咧就 hack 咗之後咧，咁就算即係而家我都仲未知唔知佢拎唔拎得翻，因為面書嘅支援就好差嘅，根本即係你同緊個機器講，即係個 email 覆唔覆你都唔知道。但係你真係你個密碼俾人改咗咧，咁就已經入咗去，咁你就已經。困难咯，即系其实即系变咗，有时即系我唔好讲衰啦，即系面书系咁，即系佢自己有灭亡嘅，有佢灭亡嘅原因嘅，因为你 protect 唔到你，即系喺面书入边嘅 真正嘅 client 系啦，真正用紧你嘅人咯，咁所以咁亦都俾我考虑下，系咪系时候同佢 say goodbye 咧？即系作一个了断，既然系有事啦，咁虽然我重新再开一个账户啦，但系会唔会即系自此之后，我再喺呢个账户度？已经对我来讲已经不再重要了，即是这个即告已经告一段落了，因为逢在任何东西呢是有些时间的令到你是告一段落的。我曾经试过呢是以前我即是我不能我都喜欢影相的，从我都喜欢影相。以前我已经很多 slide 的，即是我读书的年代在外国影 slide 的，影 slide 因为那个效果出来靓很多的，出来的层次感啊各方面靓很多的，比照片。咁啊，影 slide 咧，咁我喺外國翻嚟嘅時候咧，咁我就揀啦。但係即係影 slide 都好貴嘅，喺外國讀書嗰陣時，即係有幾多錢啦。咁咧就即係都影，都好小心影噶啦。到就揀剩咗咧，係200張。咁喺一個即係我哋以前用一個，即係好似一個輪盤咁嘅嘢，就放曬啲 slide 落去噶嘛，有200張到啦。咁一路帶住喺我帶翻嚟香港。咁遇到有一次有個人。是跟我反目成仇啦，咁總之咧就係、是，即係佢知道，因為我對物質嘅其實唔係嘢，今時今日淨係著黑色就算了，即係其實我好廿幾歲出嚟做嘢都好啦，物質嘅生活對我嚟講唔係最重要嘅，但係佢就知道咧，但係呢200張 slide 對我嚟講就好重要，因為呢個記錄咗我都好長時間喺外國嘅一個生命嘅一個部分，佢偷咗我。销毁，即系佢净系我肯定佢销毁咗啦，对佢老母。但系佢知道呢样嘢会令到刻骨铭心，同埋我系会即系放喺心度。因为咁嗱，好毒噶，人系好毒噶，可以反目成仇。咁 anyway 啦，咁就我谂我超过之后，我超过起码两年以上，我唔再拎起个相机影嘢。系啦，即系告别咗一段时间嘅，所以慢慢我再影翻啊咁嘅就，但系系好伤感嘅。但系有啲嘢咧，可能系其实唔系一件坏事嚟嘅，佢系迫使你咧同你一啲过去嘅啲好亲密嘅一啲物件啊，一啲关系啊定点咧，系嚟一个了断啊。呢个了断其实最终咧，即系我哋而家即系好兴就讲断舍离啦。断舍离唔系净系物质嘅。其实人情啊、友谊啊都可以断舍离， 都系 咁即系 呢、這個即係好似頭先，即係我講，我俾人哋偷咗我嘅 slide 盤，咁啊就冇曬啦。咁即係對影相呢樣嘢咧，係曾經係停止咗一段時間。係、 嗯、 咪、 嗯、 停止咗對佢生活有影響咧？又唔係嘅，係、 嗯、 一樣咁樣過嘅啫。同樣，即係你斷捨離咧，你可以去到放喺人上邊嘅時候咧，如果你對某一啲人啊、某啲事咧，即係人事上面係斷捨離嘅話咧，其實唔係一件壞事嘅。可能翻翻嚟咧，你得翻一個更加獨立嘅自己咯。 嗯 嗯， 起码多啲时间用。咁啊 ，Norman 咧，有冇啲比较负面啊，嗯、或者一啲嘅教训啊？ 教训或者冇讲教训啦。我觉得每个人都系需要朋友嘅。我觉得， 嗯、 即系举个比喻啊，譬如有一套戏都好应该2000年做嘅，系啊、嗯、，Tom Hanks 嗰套戏。咁佢嗰套戲嘅英文名叫 Castaway 啦。 嗯。 咁就係佢因為佢係喺飛機失事底下咧，就流落到個荒島。咁得佢一個生還者嘅啫。 係。 咁因為個島上邊乜都冇啦，咁佢就要要求生存啦。咁佢除咗要學識捉魚啊，即係要等佢生存之外，佢亦都覺得係需要一個朋友。 嗯。 咁佢最主要喺个盒里边咧，即系嗰啲 救生舱嗰啲啊， 其中一个嗰啲寄仓嗰啲行李里边，咁、打开咗一个箱，咁里边有一个排球， 系 啦，咁画咗个样啦，咁仲帮佢改咗个名添、 嗯， 叫做Wilson 咁样， 嗯， 咁啊呢四年里边就同呢个排球去相处啦，咁、样样，咁其中有一幕咧就系讲佢。做咗个艇啦，咁啊想离开个岛，求存啦咁样。咁点解个波咧离就跌咗落水，离开咗好远，佢救唔翻啦咁样。咁喺呢个情况底下咧，佢就净系伤心欲绝啦咁样。 哦，即系当咗佢系个朋友， 波系个朋友，系 系啊， 唯一一个朋友。 系啊，咁喺某啲情况底下咧，其实可能死物都系一个朋友嚟。 嗯， 系啊， 哦，呢、這个肯定系，咁 slide 都系个死物嚟噶， 系咯， 咁即系可以都伤心到，即系有两年唔掂，即系唔掂个相机咧，因为咁样吓， 系啊，系啊，咁、或者譬如细个啦，可能未有机会识朋友啦，咁都会以一啲物件去当做自己的朋友， 嗯、 你哋有冇试过咧？ 咁我画嘢都系我的朋友嚟嘅，咁但系即系我哋都会有啲玩具咧，啲玩具系不离不弃噶嘛。嗱、好似好多細佬哥咧，就 teddy bear 咧，即係真係佢即係抱住個 teddy bear 瞓覺啦。咁即係佢唔見咗係好慘嘅，幾歲大啲細佬哥咧，就唔見咗 teddy bear 咁咧，係好慘嘅事嚟嘅。咁、我就當然我哋都有啲玩具咧，係細嗰陣時咧好珍藏嘅。咁咧就發現到佢唔見咗嘅時候咧，就好傷心咯，會 嚇、 曾經試過嘅，但係細佬哥嗰時候就好直接咯，我哋。嚇、那、嗰個心情，即係我哋唔會轉彎抹角，即係亦都唔分佢係死物定係生物咯，唔、會嚇、 我記得我細個就會攞住條毛巾咯， 嗯， 即係好多細路 有啲細路都係 啊， 係啊，一條毛巾係即係我有個外甥都係嘅，有塊布嗰塊布唔見咗就大劑啦，即係點都要即係留翻嗰塊布 咁， 係啊，咁亦都即係我哋又亦都即係細個嗰時，當然我哋喺新界啦，咁又即係有小動物啦，屋企有貓啊，有狗啊，有即係。之類啦，咁我哋都係好重要嘅，即係因為我去外國讀書嘅時候咧，我只狗都喺香港啦，我掛得好犀利啦，咁一年之後佢過咗身啦，過咗身之後，咁我一路係掛住嘅，即係覺得即係冇見到佢終結啦，生命終結咧，我係一個好大嘅遺憾啦。直至幾十年之後咧，我喺京都嘅旅行咧，咁都即係夜晚黑係發夢發到我只狗出嚟。咁有個月光咧，灑滿成地，成個榻榻米都係白色咧。咁我打開窗一望，原來下邊係個墳場，即係好詭異啊！嗰晚，即係發到我只狗，又發到我阿嫲，咁佢哋都離開人世嘅啦。已經當時係，就係咁咯。咁咧即係其實咧，朋友啊、友誼呢樣嘢咧，我哋講極唔完嘅。即係你喺你廣東廣西一晚，即係一個禮拜一晚，你淨係講朋友友誼，你講幾年都講唔完。我哋好多嘢可以講， 太多 expert 係啦， 好，今晚呢我哋就好多谢阿 Norman 啦，多谢阿 Bruce 啦，同我哋一齐分享朋友啦。虽然我哋讲得未够尽兴㗎吓，尤其黄伟康医生呢，你平时唔系咁嘅，你讲嘢今晚做咩咁怕丑呢？点解唔够胆讲？系咪近乡情怯呢？对幼儿呢两个字吓，咁我下次我哋再深入啲讲。咁多谢 Norman， 希望你即系我哋嚟过一齐同我哋倾过印度嘅，之前系吓印度咁大剂，而家咁可能迟啲我哋再讲一次印度啊，翻嚟好冇？ 好啊，好啊。 好，咁咧就听晚星期五晚广东广西嘅话题咧，就系讲多两句电动车，有梁经国、黄仲远同埋江日红一齐分享嘅。好啦，嚟到我哋今晚咧，最后一只歌咧，就系我自己都好曾经好中意、好中意嘅一只歌，系可以第一次听嘅时候，我一日听咗三十几次嘅。Chanel O'Connell,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系啦，其实好多朋友咧系 Nothing Compares to 嘅，但有时你哋要离失，你哋要离散，冇办法啦，因为事实上有啲嘢系唔可以强求嘅，系啦，咁即系有时即系擦身而过，便是闲人啦，希望大家唔好啦，好嘛，好12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咁啊基哥啦，嗱，基哥去到边度望唔到添吓，有基哥有好歌啊！等间12点钟之后翻嚟咧，就大家继续听基哥啦。 It's been 7 hours and 50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I go out every night and sleep all day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Since you've been